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 师释迦牟尼佛。 依时而来，告孟氏斯利法王子，以金公子二十五学之大菩萨及阿罗汉，各是最初成道方便，皆然修习生实圆通，彼等修行实无优劣，前后差别。我今若令阿难开悟二十五行，遂当其根，兼我灭后。此计众生入菩萨城求无上道，何方便门得而成就？上一次讲到二十五圆通，最后一个圆通呢是观世音菩萨的圆通。观世音菩萨因为修这个二门圆通啊，证得这个二运盟分盟修金刚三昧，因此呢就能够超出世出世根，上合之法同一次力，下合众生同一悲仰，所以就三十二应入之国土，度脱众生。同时呢又以十四无畏施于众生，更加有四不施矣。咁啱啱讲完之后呢，十法呢是五体放光，照十方法的未曾佛的五体，十方未曾佛呢又放光来照娑婆世界佛的体五体，因此呢这个情义无情啊都在这里发出这个微妙的音声，在会大众呢都得到法眼净，唯有这个摩登骑女呢是证得阿罗汉果。那当这个时候呢，依时而来，即是释迦牟尼佛对孟氏斯利法王子讲，你而家看下这二十五位圣人啊，已经证得无学的圣人，其中有大菩萨，有阿罗汉，每个人所讲的最初成就的方便呢都是不同的，他们所收集的都是增圆通。究竟哪个是圣，究竟是哪个列呢？法话在我看起上来呢是没有圣列的，都没有什么差别的，不过为了要令阿难开悟，同时呢又想令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得到入这个菩萨城，究竟二十五圆通之中哪一个是最方便的法门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孟氏斯利菩萨呢过去圣法叫做龙种净尖王法，现在呢现在是在北方圣法叫做欢喜藏摩尼宝遮法，未来呢叫做普贤而来法。为什么不斥其他的菩萨而斥孟氏斯利菩萨选择这个圆通本根呢？其意思有两种，第一是为了阿难这一类的机，第二为了是对这个末法众生，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的机。因为孟氏斯利菩萨呢是智慧第一，应该是了解到哪些呢适合这个世界众生的机，哪些呢能够令阿难开悟的，因此呢就发显斥这个孟氏斯利菩萨在二十五圆通之中呢显一个最圆最通的法门。孟氏菩萨是知道法的意思，因此呢就选择了这个耳门圆通了。这个耳门圆通呢是 觀世音菩薩所修證的，但是呢亦是十方之佛所修證的法門，亦是十方之佛 所證的法門。不但是十方之佛，文殊師利菩薩說我亦從中證，啊，他亦是從中證，不是起度，不是觀世音一個人是證這種法門。可見這個耳門圓通呢非常非常之殊勝。咁文殊師利法王子啊，放佛嘅次子咧，即從坐起頂禮佛足，成佛威神説偈對法。呢一段經文係結集經嘅人咧加落去，敘述文殊師利菩薩當時嘅情況。因為釋迦牟尼佛係叫文殊師利菩薩睇下呢二十五門嘅圓通邊一個係適合阿難嘛，因此咧佢就領受佛嘅慈悲嘅意旨，從座而起。同時咧，仲有一句説話係聖法威力，聖法威力即係話聖釋迦牟尼佛威德神力加倍，然後用呢一個偈頌對佛嚟講。因為偈頌比較深啲啦。國海聖情言，言情各言妙。國就是指我們的國性，是屬於法，海是譬喻，我們的國性是眾生本來具足的法性。這個法性呢是時窮三世橫遍十方，等於這個普光香普光摩尼香水海咁大咁深，係冇辦法係盡佢嘅邊際，冇盡辦法咧達到最深嘅地方。咁啊，所謂大而無外啊，唯有邊個能夠知咧？咁唯有呢個摩羯龍王能夠盡佢嘅底，譬如個性嘅深度啊，同埋廣度咧。唯有法以法，然後能夠知道的。哦，咁呢個國海嘅性啊，係咁廣大無比，究竟係點噶？咁係澄清嘅，浸然不動嘅，能夠咧現照，能夠含有文物，所以叫做澄現。哦。这个呢就是表示我们的法性直而上照，虽然是这个法性含若文物，但是究竟呢是不动，情形不动，所以叫做言情。这个言情情形和言情两个意思是不同的。情形呢即是说很直正，而又言含包含一切，这个叫做直而上照。言情呢就是言照化界，而又直言不动，叫做照而上直。情言呢是不变而能够随言，言情呢是随言而不变。这个不变随言，随言不变的个性啊，究竟是怎样的？原本就是自己很妙的，原本就自然很明的，不是造作出来的。譬如这个灯光是人工造作出来的，打开它它然后先光，如果关了它它就不光了。但是这个个性不是，个性本来如此，本来是妙，本来是明，所以叫做各言妙。各海性曾言，言情各言妙，这两句说话。然后呢庚字呢就言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迷惘有虚空，依空立世界，想情成国土，知国乃众生。 我哋读下啲偈颂嘅文字咧，系非常之美妙啊，好容易记得嘅。话呢个个性本嚟就系现嘅，本嚟就系妙嘅，直而上照，照而上直，所以冇能照，亦冇所照，冇人亦冇我啊，冇种种嘅差别现象嘅。但系可惜，照久之后咧，就产生怒啦。產生呢個疲倦啦，一疲倦咧就出錯啦，就一念不過，一念不過就起咗呢個照境嘅心，因此咧就有所見嘅境界上，有所見嘅境世上發生咧，然後咧又有呢個能見啦。呢、这个言明照生所啊，这个生所是什么意思呢？即是境界上这个言明照，直而照，照而直，根本就无能无所的，但是呢一念妄动之后呢，就生起这个所见的境界上啊，有了所见的境界上呢，就有能知境界的人了，於是就有能見相，所以呢依呢個無同而中，次然成義，根本呢個個性係冇話有分別，有彼此，有同不同，有異不異嘅。但可惜呢一念妄動啊，所以就有呢個境界相，生出呢個所見嘅境界相，有咗所見嘅境界相呢，就有呢個能見嘅相。能所相对呢、就变成乜嘢？变成呢个三世，一念妄动就无明不觉、就是无明业相。无明业相产生呢个所见嘅境界相，跟住咧就有呢个能见相。能见所见同埋无明业相叫做一念不觉生三世。即是《令其经》所讲咧，不思而分，就不思而变，啊，唔可以谂得出，就唔可以想象得出呢种境界哦。又因为不可思议嘅，佢因为分集佢咧，就变成呢个能所相对啦。有咗呢个能所之后又点咧？咁所立照性亡，有呢个能所对待成立咗之后咧。这个直而上照，照而上直，这个性啊，被它遮盖了，被能见所见遮盖了，所以呢，这个能照法界这个性呢，忘失了。哦，那这个呢，境界呢，是怎样讲啊？即是前面所讲，性觉别明，妄为明觉，觉非所明，因明立所。你哋答问题嘅时候咧，我叫你哋咧详细啲解释呢四句说话。有啲咧解释得好好吓，但系有啲咧抽咗好大篇，好大篇，好大篇哦。实际唔需要抽咁大篇嘅，系嘛？只几句说话就讲咗啦。呢个圣歌本嚟系妙嘅，本嚟系命嘅，吓。但系咧，因为咧我哋唔明白啊。所以呢以為呢、这個要加個名俾呢個國，然後合迷呢先叫做聖國別名啊，咁樣呢就有能有所啦。咁幾句説話就答咗，但你哋抄啊抄啊抄咗好多好多好多，咁啊等到我改呀、啊、改呀、啊、改到死下、啊、死呀、啊。咁啊因嗱而家重複呢度呢呢部經呢講嚟講去都係一念不覺生三世，境界為現象落中。但好多地方咧都係講呢種道理，但係咧就個詞句不同咗。哦，你一理通咧就百理明啦。前邊明白咗呢個性覺別明，妄為明覺咧，你呢度咧又明白咗呢段經文啦。咁啊，迷惘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情成國土，知覺乃眾生，就係由呢個能所相對。 圣国本来是名，本来是庙的，你又要头上安头，脚上安脚，要加啲名落去，夹埋先系名嘅。佢原本唔系名嘅，哦，咁啊法话原本唔系名嘅就无名咯，系嘛？咁啊变咗咧呢一个咧加个名依个，咁就变咗有能对有所对，一有能有所咧，能不是所，所不是能，就变咗质啦。咁因為迷失呢一個所立照聖王，因為能所相對咧，呢個本嚟國名、本國妙名呢一個聖咧，就忘失咗佢嘅存在。忘失咗之後咧，由眾生咧就迷失咗，迷咗失咗就執呢個妄國為真國，啊，將呢個妙名轉為無名，將呢個真國變為妄國，咁樣咧就。迷咗迷执呢个妄觉，于是咧就产生混故嘅虚空啦。即系话剪本有嘅智光，成为能见嘅妄见，以妄见若有所见咧，所以咧就迷失咗呢个性空，而成呢个混空。因此话迷妄有虚空，即系前面所讲晦昧为空，晦昧就系无明，无明一。无明业相一发生咧，咁就有所对嘅空，所对嘅空咧，系若有所见咧，变咗又有能见啦，有能有所咧，就变成一念不觉生三世吓。依空立世界，因为迷咗呢个真空而成呢个幻空，幻空就变成有嘢噶啦，哦。有色相可得噶啦，因为有色相可得，就依呢个有色相嘅空咧，就建立咗呢个世界。因为有呢个色相可睇咧，就有东南西北四围上下，咁呢个系叫做界啊。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叫做世。咁样咧就产生咗呢个世界啦。咪依空立世界咧，即系前边话。晦昧去为空，空晦暗中结暗成色，这个时候呢就产生这个色相了。想情成国土，知国乃众生，由这个妄想啊，情直凝结而成混沌无知的国土。国土之中呢，有知国的就是众生，就是叫做众生。咁於是咧，又有世界，有眾生，有世界相作，眾生相作。因為有眾生咧，就有業果相作啦。哦，呢度咧係用呢個本色嘅世相嚟講呢個能見分同埋所見分，再由呢個見分去取呢個相分啊，見相二分咧和合成呢個色咧，就有四大嘅色出現啦。哦。本来地水火风四大是没有知觉的，但是因为我们和合了我们的能见相在那边，就无知的国土呢就变成有知，无知的四大呢变成有知，啊，那我们的心呢本来无形无相的，混合了这个四大呢，地水火风四大呢又变成有形有相了，于是呢就成了我们一个人坐到了有形有相有心，咁呢度咧就系下文所讲啊，十二类众生啦。下文咧系话想相为生，想系我哋嘅心嘅想，相就系外边嘅尘啊，心境和合而成为我哋呢个身体。就变成以下文所讲十二类众生，十二类众生边个记得是乜嘢？十二类众生，胎卵湿化，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即是话众生的种类好多好多。但是呢不出呢十二类，叫做十二类众生。 空生帝国中二海一勾法。空生这个空呢就指横空了，横空生出来呢、由这个能见所见就现有，就有这个世界，世界就有众生，但是众生就依这个世界而建立，世界就依这个空而建立，这个空生在帝国之中是怎样的呢？二海一勾法，即是说世界有这么广大，有十方世界这么多，但是在我们的本性这个大国这个法性来讲，等于法性大海之中一个波浪而已。你看看人生是几渺小、我们众生的法性因为迷了就起这个妄觉，因为妄觉若有所明呢就幻起这个横空，这个横空在大国海之中呢好像大海里面一个勾，海勾，海勾是什么？就是水泡、等于一个水泡一样，依这个海而横游的。生灭是无常的，水里面的波浪是依这个海而游，而是无常的，本来根本就没有实体可得，等于什么？等于众生迷了争而起了妄，妄起这个虚空，这个虚空呢就等于一个波浪那么渺小而已、有漏未曾过，皆依空所生。那这个空在大国海之中呢是只有一个水泡那么大，但是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呢是在这个一水泡那么小的地方产生的，形容到我们这个众生世界很渺小，很渺小、有漏我们知道是什么了，有无明的漏，有无明的烦恼，漏即是烦恼的代名词、有无明烦恼漏的有情世界，亦或是有情世界所居住的未曾数那么多的国土，都是依这个横有的虚空而立的。若果能够一念回光返照的话，那这个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唯有一个真心，根本就没什么世界众生可得。空尚且如此，何况依空而成立的世界众生呢？就显现我们的世界是很渺小，显示我们的众生呢是很渺小的。勾灭空本无，何况知心有。我们众生世界是依这个海勾，是依这个水泡而生的，这个水泡呢根本就是无常的，是空的，是忽起忽灭的。这个水泡啊根本就是没有实体可得的，何况依这个水泡而幻现出来的众生，依部正部，依部之中呢就有三有，依部正部、之中是有三有。三有是什么呢？若有、色有、无色有，即是讲三界九地的众生，再推广来讲呢是成为二十五有、勾性本来不实的，依这个海的勾呢横有的这个国土呢亦是不实的，这个水泡一灭呢，水泡灭了怎样？在哪里？归于大海，没了。那我们的众生呢？我们的众生迷了真而有妄，如果我们灭了妄的话就归真咯。这里是强调一切是为心，除了心就没有东西了。一切国土也好，有情好，无情好，依好好，正报好，虽然是分为三有，分为二十五有，那呢都是假的。依这个灭这个，如果迷了真，所以就妄有；灭了妄呢就归于这个真， 所以依这个空而有的三界九地亦是一心，是为一心而弘现的。归然性无异，方便有多梦，性性无不通，顺亦皆方便，初心入心昧，而作不同论。这里呢就说，既然一切为心，何必又要去分别去选择圆通呢？根本呢，你知道归然无异路，即是等于来香港，在泰国又可以来，在美国又可以来，在日本又可以来，可以台湾可以来，道路都通的，不需要一定要紧接哪条路来的。但是呢，方便来讲呢，就有很多梦了。这些梦这么多啊，在这部经来讲有25梦这么多，性性无不通。如果圣人啊明白这个法性的话，个个都通的。顺亦皆方便，顺观又是方便，逆观又是方便。不过在初心修学、初心入定的人来讲呢，就快啲慢啲就不同讲法了。所以说这一个对这一方的娑婆世界众生的机呢，叫做顺，等于观世音菩萨的耳目圆通。不对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的机呢，就叫做逆，等于其他知性所讲的个别的圆通。25性啊，每一个人呢都有宿直得本，都不是初心，每一个都是历劫修行的了。所以利根上智，因此或者顺修，或者逆修，或者是顺观，或者是逆观，都是通的。梦梦鸡可以入道，依六色又可以入道，依六层又可以入道，依七大都可以入道，都是方便，无需要选择的。但是初心就不同了。初心为什么？初心的人呢，初初发心修学佛法的人呢，根性是比较钝的。若果想正入三昧的境界，所以呢就要选择了。因为为什么呢？这个首令二望大定不是那么容易入的，一定要从他的根性依照他的个性去修，然后入劫相陪。即是说斗机而去修行呢，顺治你要根基去修呢，一日就可以了。而果逆你的机去修呢，一劫都修不成功的。所以说入劫相陪，既然有不同的根基，亦有难同埋容易的分别，这样呢就要选择咯。所以呢，法是命这个文殊菩萨选择圆通。文殊菩萨就讲出这个理由，讲出理由为什么要选择圆通。